发自信。 北京时间22:00。 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2017召回数据公布创历史新高。中华微信四月亮相北京车展，全新 1.6T 发动机惹人关注。快车道今日非吃不可，给您带来 Jeep 城市四驱试驾体验。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在主被动安全方面也进行了大幅升级，全新 GOA 车身抗扭刚性大幅提高了30%以上，除入门版车型外都配有一套主动安全系统。新车搭载丰田最新的 Toyota Safety Science 智行安全，包括 PCS 预碰撞安全系统、LDA 车道偏离警示系统、 AHB 自动调节远光灯系统和 DRCC 动态雷达巡航控制系统，并且在 Q 级版本车型还配有 BSM 并线盲点监测和 PVM 全景监控等辅助系统。日前，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2017年质检总局缺陷产品召回监督工作的相关情况。截止到2017年12月28号，国内各主要汽车产品生产者共实施缺陷召回251次，召回缺陷汽车2004.8万辆。这也是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数量首次突破2000万辆，连续第四年刷新年度召回的数量记录。华晨中华全新中型 SUV 中华 V7 将于2018年4月举行的北京国际车展正式发布，并于之后上市销售。根据之前的消息，这款全新的 SUV 车身长度达到了4702毫米，配备一台最大功率为204马力的 1.6T 发动机，该发动机的代号为 CE16， 预计与之匹配的是六速手动变速箱和七速双离合变速箱。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试不可。 欢迎收听快车道非试不可，大家好，我是洪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一位老朋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自我介绍一下。老马， 大家好，我是马王爷撩车的马宁。 哎，特别巧啊，前两天在一个试驾会上我跟马宁老师是又见面了，现在经常不跟你做车坛红黑榜，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没呛呛了， 是 也嘴还有点突然间分身，真是很想念的啊。 我就是那段时间没做那个车坛红黑榜的时候 啊， 经常刷牙的时候也刷刷嘴，要不然 锻炼一下是吧？ 对，总是不能跟你对怼，还有点痒痒 啊。有机会回来要经常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 啊，咱们书归正传。前两天我们参加的是 Jeep 的一个4x4的试驾会，是吧？然后我们体验的是城市四驱的三款 SUV。 对， 其实不应该算是城市的四驱吧，综合来说应该是多路况四驱，是吧？ 因为它那套四驱系统其实挺强的 啊， 就是面对城市的路况，那是绰绰有余。 对， 面对一些 挑战小科目， 对，挑战什么？甚至其中一些车型对应一些比较严苛的环境 啊哈， 都有一定的应付能力。 哎，我们先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哪几台车啊？首先是 Jeep 的自由光， 嗯， 对吧？然后还有 Jeep 的全新指南者， 对， 还有 Jeep 的自由侠， 对， 一共三款车型都是四驱版本的。然后我们整个试驾的一个路线是我们在城里头开这种高速路面， 嗯， 然后拥堵路面， 嗯， 再加上乡村小道的路面， 村路 啊，村路，对，然后都选择都开了。然后我们来到了一片 营地， 专门是来做这种一些 专业的一个测试场 啊，专业测试场地。然后我们在里边走了30度的斜坡，30多度的上下的这样的陡坡， 对。 然后侧着 侧坡路， 侧坡路。 驼峰路， 驼峰路啊， 小交叉轴， 小交叉轴， 对， 还有枕木路， 枕木路，然后还有一个非常 啊， 一个曲了拐弯的， 我们 小段路 简称叫树桩小径，然后里边全是树桩子， 对， 我们来看看这个车的一个灵活能力。我印象最深的，你知道是哪段吗？ 啊， 枕木路， 啊， 我就感觉像做了大保健一样，浑身上下全都抖了一遍啊。 那个我还真不知道大保健是一什么感觉，从来没做过。 我说的那个大保健是盲人按摩， 啊， 咱们讲叫那个叫正骨那种， 明白明白。 就我觉得那个过枕木路就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 是。 说到这三台车的话，老马，你对哪台车就是应该是最眷顾呢？就最喜欢呢？ 我说实话啊，得分事儿， 分事儿。 对， 怎么讲？ 一开始走城市道路、 啊、 高速公路、 啊、 还有村路的时候， 村路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 自由光， 自由光，对对对，自由光是感觉最好的， 大皮座。大皮沙发，舒适感倍儿高， 空间也大 啊， 然后车的品质也好，是这种感觉。但是真正到了那个越野的测试场里边 啊， 我觉得自由侠， 自由侠， 对它的表现是最好玩的一个车 啊， 因为它相对的轴距短，然后还带D4 啊， 表现的特别棒。 我跟你讲啊，我开自由侠的时候大概是个什么感觉？轻轻松松就把所有的科目都过了， 是。 而且我在测试的时候挺坏，因为我之前我也参加过一些这个野外的这种试驾嘛，然后当时教练跟我们说，测试一台车的四驱能力好坏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坡上停下来， 对对， 再踩油门再上去。我跟你讲，那自由侠其实我觉得停不停也没什么区别， 是， 就是它很游刃有余的就能够上下坡，包括在我需要这个牵引力和需要它最大扭矩的时候，它就能传递给我。我觉得都得益于它那套低速四驱，是吗？ 对，因为当时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坡道啊，其实很陡，因为就是我跟那个大家说一下那个感觉是，如果你坐在车里边，你在上坡的时候 啊， 你就只能看见天，对，你只能看见天，什么也看不见。 而且那坡特别烦，是带一个右转弯， 对， 带一个小的交叉轴， 对， 然后还有 它还上面有碎石 啊，对，还有碎石， 而且那个交叉轴那边还是那个松土的， 所以 它那个其实就是虽然只是一个拐角，拐过来就上了一个陡坡 啊， 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它是一个综合路况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么一项考验。 对，可喜的是三台车其实上那个坡的时候都不太难。 对， 全新的指南者可能上那个坡的时候转速稍微拉高一点， 对， 那也当然和它的定位有关。我觉得在综合来讲的话，使用过程当中，全新的指南者应该是比较平均的，各个项目的平均分数都很高，而且它毕竟也是一台更偏向家用的这个设定的一台 SUV 嘛，今天咱们非试不可跟大家聊的是 Jeep 的三款车型的一个试驾的感受啊。今天您有什么关于四驱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好友地方搜索快车道 FM。 我们先聊到这儿啊，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您聊我们那天的一些经历和感受。 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成为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 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非是不可，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马外聊车的马宁。 哎，咱们俩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Jeep 的三款车型的一个试驾体验。 嗯， 刚才我们聊到了说自由侠在这个科目内表现得很好，然后呢这个全新的指南者很平均， 对吧？ 然后包括自由光舒适程度做的都非常到位， 有品质。 其实自由光真的是那里边的这个舒适程度做的是挺好的。 对，因为当时我们试驾的这个车呢，首先它是一个顶配车型 啊， 然后它的各个方面的配置呢可以说是非常齐全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定位实际上要比自由侠和指南者要更高一些，更高端一些，所以呢它也完全体现了出了它那个车应该有的品质。我觉得它其实有点想要向大切靠近的那种感觉，就是把品质感表现出来了。 其实说到这三台车啊，因为我往返的这个于城市当中，我一直都是驾驶的全新的 Jeep 的指南者。其实之前两款车我也都感受过，我也开过。指南者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首先是它那个九速的自动变速箱，它应该是现在在20万以内的唯一的这个搭载有9AT 的自动变速箱的这个专业 SUV。 对， 然后再加上它那套四驱系统做的很到位，刚刚我们在场地当中做的还是。就不多赘述了啊。同时它还有好几个版本，觉得还卖的价钱很合理，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很关注的。就大家伙儿，咱们现在家用买一台 SUV 的时候，还是想要一个四驱的。 对， 因为毕竟要考虑到这个四驱它在城市和有一些特殊的道路情况下开的时候要保证一个安全。 是的， 就比如说湿滑路面。 对， 这应该说北京今天应该前两天也有这个湿，就比下的比较湿的这个雾，就感觉像下这种小雪花一样。遇到这样的路面，尤其是你在过弯的时候，那么有一台四驱车型检测到你车轮打滑了，它切成四驱，相应安稳系数就会多一些。 是的。 其实我挺好奇的，老马之前是参加了一个关于 Jeep 的一个整个的四驱的节油性的这样一个会是吗？ 对，是一个相当于吉普公司对于它的这个新的四驱系统的一个讲解。 那我特别想问啊，就是它这一套四驱系统，那叫 Active Drive 的这个智能四驱系统，省油吗？ 省油。它现在是目前来说啊，它已经是把一个四驱的一个车型，可以完全做出一个两驱的油耗这样一个表现了。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咱们就简单说吧，那些太专业的那个技术参数咱们不说了 啊， 就是把传动轴上，两驱的时候啊，把传动轴上多余的零件全都断开。 哦，我就可以理解为传动轴从中间断开了，四驱完全切成两驱，后边零部件全都不参与工作了。 对， 减少磨损。 对。 其实咱们平常那个所谓的这个智能四驱，很多的时候因为靠那个什么离合器片嘛， 对对对， 好多零部件还结合着呢，然后就导致它的油耗可能会多一些。 对， 这样完全断开了，它跟两驱车平常没有区别。 对， 那它这套系统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会紧急的赶紧会结合上，然后切成四驱是吧？ 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四驱系统呢，一般的来说，不会出现在说你是两驱然后高速的时候然后挂上四驱 啊， 其实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啊。 因为其实如果玩四驱，大家明白说我们平常玩那些赛道的车实际上是玩的是速度，玩越野的其实是 玩 越慢，其实你才能体现出你那个车的那个通过性的强 啊。我刚才说的是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的，比如说侧滑或者某个地方打滑的时候，它会能结合上是吗？ 它可以。 哦， 就是而且它有那个多模式的选择。 哦， 然后就是这个系统，这套系统啊，其实 可以选两驱、四驱，然后还有 雪地啊， 对，雪地各种模式。 哦， 然后有一些呢，在模式那个选择下 ，ESP 会关闭。 嗯， 有一些 ESP 是起作用的。 嗯，其实前两天我在那个咱们的微信上发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从 Jeep 这边也拿到了一些资料，它有一个公式特别逗，叫4×4=17。 嗯， 就是在它会告诉你，我在17种模式下。他会帮你来切成四驱，就是在这个智能的四驱系统情况下，我看了一下，都是一个我们遇到危险或者相对来说不太安全的时候，他会切成四驱系统。所以说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这套四驱系统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真是在整个一些特殊情况下的模拟的那种路面上，我们觉得更踏实，而且觉得这样一台城市 SUV 还能走那么专业的越野路面，这个是让我们很惊喜的， 是 对吧？然后另外刚才像马宁老师也说了，说他真正能把一台四驱车做成两驱，然后又能达到一台两驱车的这样的油耗，我觉得这样对于咱们的消费者来说还是很有惊喜和诱惑力的。 哦，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 嗯， 就是说四驱系统实际上确实要比两驱系统的安全系数高了。 嗯 啊，那如果说你有一个安全系数更高的车， 嗯， 然后呢油耗还是那个两驱的油耗， 嗯 啊，然后呢它的价格也并不高， 嗯，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完全值得选购的车型 啊。没错，其实说到底啊，这个 Jeep 还真是做这个四驱啊，包括做这种 SUV 车型，还是因为有历史包括这么常年的积淀的关系，在这一块做的真的是专业。 对，它是一个鼻祖品牌， 没办法。好啊，今天非时不可跟大家聊的是 Jeep 的4×4的四驱的一些车型，然后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试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时不可继续播出。哦，今天我们请到了老朋友马宁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马宁。 嗯，来自于马王爷撩车。 马王爷撩车 啊，现在做自媒体哈， 是 风风火火的。我跟你说，现在点击率很高啊。 还行吧。 啊，关注度很高啊，也 还可以。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马王爷撩车这个自媒体号啊。然后刚才我们聊到说整个的这些车型，其实当天在这个活动的现场啊， 嗯， 讲解的老师给我们讲到了一个关于一个5+2+7的这样一个概念， 是 啊，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说的这个五是什么呢？大家来猜一下。其实挺简单的，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一周5天工作日， 对， 这是5天的工作当中。然后5天的工作当中，其实我们用车需要什么呢？ 其实5天的当中，基本就是城市驾驶了， 对，就是需要经济的油耗， 对， 和万一下雪下雨了的话， 一个保命的四驱。 对，就是更安全的，咱保命太夸张 了，保命说要夸张点， 就是但是绝对是一个更安全的一个四驱系统。 对， 然后这个二呢，大家伙儿我也想更好猜了，就是前面5天完了，还不就是2天了吗？对吧？ 周末了的， 哎，周末了，这个二，然后七是什么呢？ 七实际上应该是长假， 7天小长假。 对， 所以说你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5+2+7是不是基本就已经覆盖了我们全年日常的一个生活状态？那么这2天的周末和7天的长假当中，我们需要什么呢？ 这个2天的周末跟7天的长假是稍微有点小区别的。 对， 因为2天的周末很可能你是在城市的周边 啊， 一些难度不大、路况不好的地方。去简单的玩一玩， 比如说拉上自己的老婆孩子或者爸爸妈妈， 对对对对， 我们走点村路， 对 啊，钓个鱼呀， 对 啊，看个景啊， 住个农家院儿啊， 爬个小山， 爬个小山， 就是走走山路这样， 赏个枫叶。 对对对， 哎，如果这个的话，我觉得就得选一些偏有这个专业越野四驱能力的车型了。 嗯， 就是我觉得 Jeep 这一套东西做的就挺好了。七呢？七一般我们会怎么去玩？ 七那就是长假了， 长假一般， 长假有可能你就带着老婆孩子直接往山沟深处扎去了， 或者 有可能你 三幺八国道 啊、对，就是如果是有朋友、有老婆、有家庭这种情况下、对吧？说你可能去的地方，我觉着就是对于那个二来说，难度系数就更大了。 嗯， 有可能，或者说我们像比如说像住在四川那些朋友，他有可能直接就 进藏 了，西藏 了。所以说，我们考虑到这个日常现在肯定的很多的城市 SUV 做到五是没问题的， 嗯， 加个二可能也没问题， 嗯。 但是说句实话，我觉得如果说真要上升到四驱系统的话，还是这个 Jeep 这套系统会好一些。但是到七啊，三幺八国道，我跟你讲，那我去过一次，印象还挺深刻的。没事儿，动不动就崩块石头下来，然后动不动就某块路就冲塌了。 对对， 就看真的是有一些像那个小面包什么车就过不去了。 而且，万一你遇到了雨雪、那个路烂的就不成样了，已经。 就是像有一些陡坡，咱就别说，我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我们老家东北的，那真是一场雪下来， 嗯， 小面全都停边上，因为后驱车上不去，好多后驱轿车更没戏，然后就同样是 SUV， 一个大概九七八度的一个坡吧， 嗯， 因为先下了点雨，上面一层雪，就是打滑，两驱的 SUV 根本没戏。这个时候我现在有的时候我给家人选车就始终信奉一点，一定要来个四驱的。 是， 对， 你看现在北京最近的这个天气 啊， 就阴冷阴冷的， 是 可能马上就要下雪了、对吧？我的那个后驱的轿跑就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啊。你可以换辆 Jeep 来开开了、 我觉得这事儿靠谱。 我觉得那个四驱的自由侠特别棒。 哎呀，我真的说句实话啊，我觉得以我的个人眼光来说，我觉得自由侠真的是太好了，这个车、因为自由侠的那个外观设计啊，它又有吉普的传承 啊哈， 同时呢它又符合就是现在这种时尚前卫的感觉， 嗯， 而且它有一个多彩的车身 啊哈， 就是看起来不是那么单调， 是的， 对吧？ 对， 然后呢它这套四驱系统又很强， 嗯， 还带有低四模式， 这个太棒了、 这个其实非常厉害了， 嗯， 然后它的这个日常操控咱们就不说了嘛， 啊哈， 其实也还是都很不错的， 对， 所以这样一个又好玩又好看的这么一个小车，其实无论是我觉得，雨雪天、还是跟朋友出去 happy 一下， 啊、 还是真的你想出去用这辆车爬个山， 嗯， 过个河， 嗯， 它都能帮你完成， 嗯，其实我还是比较推荐这个指南者的，因为前两天咱们听众朋友说在这个微信平台上问我，如果我想买一台这个20万以内的四驱的 SUV 推荐哪一款，我觉得这因为我有试驾的全新的指南者，它确实那台 9AT 的变速箱还有它的四驱系统真是能做到不错，然后反正你感兴趣吧，咱们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去试驾一下，因为我们那句话说得好嘛，车好车坏非试不可。总之我们试驾的三款车型，全新的 Jeep 的指南者，包括自由光，包括自由侠，在四驱表现上真的很好，如果说城市四驱和相对安全系数更高的选择的话，您可以来选择这几台 SUV 车型。 是的， 好，关于 Jeep 的这几台车的一些后续的问题，您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啊。最后帮老马也打个广告，来关注马王爷撩车这个自媒体号啊。好，那我们今天非试不可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墙桥上人如海车成行，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风轻扬下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就承认一切。